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2集，国漫卷32，找琴神帮你升级 APP， 木管家懵逼。木管家是个老年人，11点他已经睡了，不知道网上的事。听到穆子宁的话，他整个人瞬间清醒了。这还是第一次他看到穆子宁是这个表情。所以说，穆南上回跟他说的是真的。想是这么想着，穆管家却没有把穆南说出来，只是看着穆子宁开口道： 我无意中得来的消息，子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 穆子宁定定看他一眼，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看着穆子宁离开，穆管家站在门口，没有立马回房，只是面色凝重地让人去查这件事。这一晚，无论是网络还是魔都，乱成一团，只有秦冉一直安稳。翌日，他被林思然的视频惊醒，才知道网上的事儿。他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牙刷，哦了一声，才道：哦，没事，我挂了，刷牙呢。刷完牙，他才翻了翻微信，微信上沈编辑给他发了一串省略号，秦冉也给他回了一串省略号。他拿着手机一边下楼，一边看微信上999家的留言，木南也给他留言了一条： 我跟我妈今天去 S 大看看。 秦冉看了一眼，想起来前两天令威说的事，他喝了一口牛奶，若有所思。他给木南发了一句话：魔都研究院的事，你知道一些什么？ 穆老爷要请你吃饭。 木南没有正面回答他 S 大的事情，只问他。他笑了笑，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咬着吸管看身边的程俊。宁威这次来魔都，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程俊把一块面包放在他身边，动作不徐不缓。 S 大那边的化学研究院制药工程，我让柳当家给我找资料了。 虽然程土他们也快到魔都了，但魔都这边关于本地的秘辛，柳家最有底蕴，查起来肯定比他自己的人方便，应该要不了多久。行，秦冉咬了一口面包，放心了。柳家作为地头蛇，肯定不虚。期限慢端，微博上的人扒出了秦冉的粉丝榜单之后，数十万人前来期限慢端看漫画，并且瞻仰大佬的粉丝榜。极限漫端刚加固好的 APP 不负众望，再次崩溃。极限漫端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哭求网友手下留情，网友回道： 淡定，你看微博崩了这么多次，他们说什么了吗？ 找琴神帮你们升级一下 APP，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帮你艾特神灯艾特 QR。 极限漫端的工作人员回了一串省略号。莫之怀办公室，他同沈编辑再次延展了合约。这次的合约不是神灯本人拟定的，而是秦氏直接帮他拟的。办公室内，莫家主还有莫家的高层终于舒出了一口气。确认神灯那边没有问题后，莫家主刚要离开，秘书敲门进来，带了一个人进来： 莫少，柳当家给你送的请帖。 莫之怀一愣，手上拿着的笔都有些不稳了。 柳当家？ 柳当家比他爷爷都要高一个级别，这种魔都真正的巨部怎么会送给他请帖？别说莫之怀，连莫家主都挺愣的。柳家最近跟两大洲连线了，在魔都可谓如日中天，锋芒早就碾压了墨家。 柳珏？ 他自然认识柳当家身边的第一手下柳珏。柳珏留下礼盒，有些感叹地看向莫之怀：这人真的是误打误撞，运气可真好。 莫少，我们当家诚挚邀请您来。 他把请帖交给了莫之怀，就告辞离开了。办公室内，其他人面面相觑。好半晌，莫家主才问道： 啊，之怀啊，你是怎么结识柳当家的？那个柳珏是柳当家的心腹。 莫之怀摇头，他只是看着柳珏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等莫家主走了，沈编辑才看向莫之怀： 莫少，那个柳珏先生。 莫之怀默默地看向沈编辑： 我记得他来公司送过跑腿快递，6月14号好像。 沈编辑心头一跳，这就是神灯再次签约的日子呀。他低头给神灯发过去一条消息： 大神，你上次的合同是怎么过来的？ 几秒钟后，对方回了：没发快递，让人送去你们总部了。这条消息莫之怀也看到了，他跟沈编辑对视一眼，都能看到对方眸底清晰的妈买皮，让柳当家的左右手送快递。好半晌，莫之怀才看向沈编辑： 我想拜访一下神灯大师，你能帮我说说吗？ 沈编辑颔首道： 我帮你问问。 这边的穆家，穆管家一早起来就收到了穆子宁跟莫家的全部经过。穆子宁向来高调，微博上的事向来藏不住，更何况这回闹得这么大。魔都的名媛没有几个，尤其是柳家这一代没有女生。虽然穆子宁之前是魔都第一名媛，但跟京城的程温如、秦然比，无论是背景还是实力，放在一块儿，无异于公开处刑。穆管家查完前因后果，胆战心惊地去跟穆老爷子还有穆总策划等人商量。一行人面面相觑，能够看到对方眸底的惊骇，无一例外的都想到了穆南之前的警告。 老爷子，连莫家都被动了，京城那几个家族果然不是好惹的。只是穆南少爷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秦家一手策划的？ 总策划弱弱地开口。他确实心有余悸，好在昨天闹那么大，他因为穆管家的话，在极限漫端几个高层推波助澜的时候他没有参与，秦家没有把穆家算进去，不然穆管家也心惊胆颤了一晚。好半晌，他开口： 子宁小姐那里？ 房间里面的人没有说话，只是面面相觑着。穆子宁在漫画界很难混下去了，又得罪了莫之怀还有秦家那位大小姐，他在魔都的地位大部分是因为莫三少。莫家不及柳家，但却也是魔都的霸主，不是穆家能比的。之前的优势全都耗光，现在又有十分优秀的穆南出现，穆家大部分人怕是都要动摇了。穆老爷子摇头，他已经让人提醒过穆子宁，眼下只能说是穆子宁他自作自受。他只是叹息一声说： 唉，管家，你有没有问小南，我的生日宴让他表姐还有他的妈妈都来木宅？算了，问他没用，直接去找他表姐。 眼下木南态度硬，说动他表姐才是最近的途径。尤其他表姐那一瓶实验药，莫老爷子总觉得受之有愧，一直在想着要回个什么礼。木管家点头。这两天他知道了宁威跟木南都似乎挺信服他那表姐的。 我找那位程木先生问问，不知道他住哪儿。 这件事要慎重，木管家觉得还是亲自上门请比较好。几人正说着，书房外一道身影悄然离开。 穆子宁的房间里，听完心腹报告的对话，穆子宁眸光一凝。 穆南，我就知道他这次回来不怀好意。 穆宗熙眼底青黑，他拿着烟，眸底阴郁，好半晌开口道： 子宁，穆南他不能留了，我还在，他就急着去讨好穆南，把我们二房放在眼里吗？ 穆子宁没有立马说话。急切慢端，他跟莫之怀肯定是闹翻了，没有莫家的名声，他以后在穆家的地位必定不如从前。尤其是穆宗熙说的最近不少人看好穆南，穆老爷子的遗嘱恐怕……穆子宁终于抬头： 爸，动手吧。 论狠论心机，穆子宁也不差，不然他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位。穆管家很快就联系了程穆，程穆询问了秦冉的意思，就把地址给了穆管家。穆管家收到地址惊讶了一会儿，住在这地方的人都非富即贵，不过想想他拿出来的实验药倒也就不奇怪了。穆老爷子还是病患，就嘱咐穆管家去请穆南表姐。穆管家应声，穿戴好并拿着老爷子写的请帖亲自去找秦冉。司机开车把穆管家送过来，到目的地之后，司机看着摩天大楼不由感叹： 后哟，少爷的表姐家不简单啊。 穆南表姐的事情穆家知道的人不多，穆管家倒是好奇地看了一眼司机。 你怎么知道？ 司机神秘兮兮地说道： 上次孙少爷去找他表姐，去的是西道的私人庄园，这里都是有军队驻扎的。 他说的是顾西池的庄园，光是有钱是住不进去的。听到这一句，穆管家显然很震惊。他一路心不在焉的拿着请帖找到了程穆给的门牌号1201，整了整衣领，伸手按了门铃。刚敲一声，门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不是穆管家认识的程穆，而是一张年轻俊美的精英脸。这脸的主人穆管家也认识，他震惊了一下，然后连忙往后退了一步，惊骇地开口： 抱歉，穆少，我走错楼层了，我要去的是12楼。 他刚说完，程穆的头就从莫之怀身后探出来： 穆管家，这么快就到了，进来吧。 莫之怀也礼貌地侧身： 您请进。 穆管家没敢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